行。 一开始出现的就是《爱乐之城》前面的部分，一开始的序曲，在高速公路的群舞，一开始将《爱乐之城》当中的爱，通过肢体进行歌声，进行了淋漓尽致的表达。我们都是爱音乐的人呐，这里是古典也流行。在12月，今天是12月15号，周三点音乐时间，而且到年底我们可以听到一些欢乐的又充满爱的音乐吧。我是觉得在音乐的共同感召下，所有人从堵车这个躁动不安的当中抽离出来，那享受着音乐的乐趣，整条高速公路被流动的彩虹占领，陌生人之间产生了奇异的亲密的连接，不同的肤色性别的歌舞那轮番演绎，仿佛就是置身于窘境的乌托邦。一开始播放这段音乐也是因为到年底了哈，我们的这个路上车越来越多，行人越来越多，大家也是越来越注意礼让哈，所以即使你在堵车当中，在窘境当中，别忘了有音乐陪伴你。The rhythms in the canyons that'll never fade away. The ballads in the barrooms left by those who came before. They say we gotta want it more. So I bang on every door. And even when the answer's no, when my money is running low, the dusty mic and the neon glow are all I need. And someday as I sing a song, a small town kid'll come along. That'll be the thing to push him on and go.在今天的电影时间当中，其实我们用音乐来感受爱的不同状态吧。第一段我们听到的，这是一位我很喜欢的波兰作曲家沃卓斯基，他创作的一部电影，这首叫做《宝莲娜》的主题。 斯基·刁维奇和吉拉尔，这是一位我很喜欢的作曲家，被誉为是波兰国宝级的电影配乐大师。他的音乐中我们总可以听到，好像即使一开始很美妙，但是可以听到战争的阴影。也是因为他是那年代的生人吧，生于1932年，而且波兰经历过那么多场战争。说到吉拉尔，他是波兰最伟大的当代的作曲家之一。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而母亲呢也是歌剧院的女演员，所以说他也算是音乐之家了。他在波兰最好的音乐学院学习，后来在1955年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随后在克拉科夫国立高级音乐学院高等音乐学院继续他的研究生课程。而他有很多的作品，大部分是电影音乐，也有少量的像一些古典作品。他也被称为是波兰的先锋派作曲家。其实像我们在古典音乐界熟悉的，像波兰的一些作曲家潘德烈斯基和吉拉尔都是同僚，他们其实在波兰都享有着一定的音乐声誉。吉拉尔的很多作品带来了很多内心丰富的感觉，你可以在其中思考，想过去，想现在，向未来。怎么说的？安卓说，从东四环穿长安街一路向西，应该正好能把节目听完。就喜欢把音量开大，在这里听着古典也流行，去让你给我安慰。音乐如潮水般向我推，紧紧跟随。古典也流行像潮水般将我包围。在这个城市里，有时候当你觉得孤单的时候，打开 radio 吧，有我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3点，古典流行会给你音乐中的各种体验。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Thank you. 尔的作品充满了很多的锐度，就是感觉有时候甚至很凄厉。当然了，有时候这种凄厉也会扎痛你的心。这首其实很有意思，一开始的节奏我们听到你会觉得熟悉吗？它叫做加洛普第一号，凡是电影当中的选曲感觉都有一些故事。说到加洛普，其实很多在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上你都会听到这样的节奏。加洛普是一种舞曲的节奏，那在欧洲人、波兰人，其实吉拉尔也会创作很多不同节奏的舞蹈、舞曲和电影音乐。像刚才这一首是加洛普，不过接下来我要为你带来一位希腊音乐的作曲家。其实有时候当我们听到很多不同的音乐的时候，欧洲作曲家带来的音乐跟其他的好莱坞的电影是完全不同的，这些音乐好像更细腻，更充满着生活化，或者说就像基拉尔一样，有时候会刺痛，会扎痛你的心，当然也会有回望。其实你觉得会熟悉吗？其实刚才这段音乐呢是来自于希腊作曲家，那他就是米尔基斯坦，他的创作。其实在这种的音乐中你好像会听到一些熟悉的感觉，会不会想到那首有名的希腊曲子佐巴舞曲呢？连用的乐器都是一样的。 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我觉得刚才听到这个以后，哎，你会想到什么？刚才的佐巴舞曲其实呢会想到一段音乐，是什么样的音乐？就是希腊人的音乐，他的作曲者其实都是一位作曲家。那要说刚才听到的这首曲子，其实就是类似于土风舞，这也是在本周，我记得在周一的节目当中和你分享过，土风舞曲也是一种越来越快的舞曲形式，但是很多地方的民间音乐都有这样的形式。那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希腊作曲家他所完成的这首作品，这首作品呢其实呢都有很多的很特色的音乐和乐器。就希腊作曲家是迪奥多拉伊斯，而这段音乐呢，刚才我不是说佐巴舞曲呢，那是那部电影就叫做希腊人的盛大婚礼，之前呢还有一部电影也是用了这段音乐，而这一首呢则是1964年的电影叫做通天大道。哎，说到这个剧情，你现在当代的话会想到汤克鲁斯，阿汤哥呢并不是横空出世的，其实在这以前呢有很多的类型的影片，通天大道就是这样的，讲述的是伊斯坦布尔的博物馆里发生的盗宝案。影片在土耳其和伊斯坦布尔的宫廷的外景拍摄，画面非常的华美，角色呢也是令人难忘，其中呢有类似于阿汤哥那种盗窃高手表演。总之吧，这部作品让人觉得非常的丰富多彩，但是这种丰富和色彩，你别忘了昨天我也提到了音乐的色彩，其实作曲家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米吉斯·迪奥多拉伊斯。想到爱琴海那碧蓝如水，还有白色的房子。说到这位作曲家，他的特色的乐器其实也是希腊特色的乐器，碧柔金琴。不柔金琴与西塔基的民谣强化了这种音乐当中的希腊音乐的氛围。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的是电影音乐。接下来广告时间，我们一会儿见啦。 歌剧《Gala》经典荟萃，12月24日至25日，国家大剧院世界歌剧经典音乐会即将再次璀璨开启。指挥家杨洋直棒、妖红、王凯、王庆爽、周晓玲等国内一线歌唱家鼎力加盟，激情演绎歌剧艺术里的百态人生。15部中外经典歌剧作品，17首脍炙人口精彩唱段，让我们一同相约年末歌剧盛宴，领略人生艺术的顶级魅力。 974缤纷玩具节来喽！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974，玩具反斗城满100减58，满300减108玩具券，抢到你手软。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也流行。 北京时间14:32，古典与流行，我是古月，欢迎你的继续收听。下半场的开场曲叫做 For Her， 很适合这种在年底的时候聚会的时候那种小小的心情。今天是电影音乐时间，上半时段呢，其实我们也听到了几位欧洲的作曲家们的作品。下半时段的开始呢，还是基拉尔的作品，这首叫做《大圆舞曲》，很古典，但是与施特劳斯家族的圆舞曲完全不同，有着东欧音乐的特色。这还有朋友算着基拉尔的这个时间哈，这是谁？刚才安哲说了，基拉尔算了一下时间，1931年出生，后来的时候也正在高考的时候经历过二战。爵士组曲的第二，其中的那首圆舞曲，还有包括哈恰图良的假面舞会，我觉得都有一种异曲同工的感觉。并不是说当代作曲家没有古典作曲家了，基拉尔也算是当代的作曲家了，但他的这首作品显然要比爵士组曲的那一首更充满着暗黑的色彩。他的铜管运用有时候很多，也很凄厉。要说说基拉尔创作的很多著名的作品，其实也有不少，而且有你熟悉的，比方说布兰斯基的那部《钢琴家》就是他的创作，虽然里面都用了古典作曲家的很多作品，比如说肖邦，但是基拉尔整个的音乐的编配都在其中，很有特点。 我们听到的就是维奇·吉拉尔的作品。 The Classics。 刚才提到了波兰斯基的那部《钢琴家》，那很多人翻译叫《钢琴师》，我觉得应该叫《钢琴家》这部电影。作曲者也是维奇和吉拉尔，在里面用了很多古典作曲家的作品。尽管讲的说的是钢琴家演奏很多作品，包括肖邦嘛，因为故事发生在波兰，但是其实维切和齐拉尔也为影片贴切地创作了很多旁白的内心的配乐。当然齐拉尔其实最出圈的一部电影当中的音乐大概要算这一首了。 Come into these arms again 是绝配了，导演是大名鼎鼎的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 而作曲就是维切和基拉尔。其中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爱的主题》，就是选自电影《惊情四百年》。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其实科波拉为什么选择维切和基拉尔作为影片当中的配乐，大概是因为我觉得它是，首先它的旋律非常的美，而且有一种温情浪漫到极致的感觉。比方说他为另一部电影《艾琳娜》其中创作的这段音乐真的是美到难以置信。维切和基拉尔是当代作曲家，有时候也算是随缘派吧。科波拉找到他来创作这些音乐，其实维切和基拉尔我刚才说了，这种音乐好像柔情到了极致，也令人伤感到了极致。他的音乐中就是充满着这样的对比，还有很多的不协和音，这也是当代作曲家的一些音乐特点。刚刚我就在想，其实那种无调性的不协和的先锋派的音乐已经过去了，现在的这个时代是新古典主义，而 而当时其实沃伊契和基拉尔很难得，既可以创作学院派的那些作品，也可以有唯美的适合的电影音乐，也会有那种好像是不协和也很适合为一些恐怖的电影配乐，比方说《惊情四百年》当中的一些片段，深沉阴郁的低音乐器奏响的不协和音，那都是他，都是维奇和基拉尔。当然在今天我们也会听到一些欧洲的作曲家的作品，比如说埃瑞克塞拉。七八十年代的电子音，这首叫做 Sabri。 埃瑞克塞拉是一位作曲家的御用 作曲，谁呢？电影导演吕克贝松。前十年吧，听这种音乐觉得好老土了，因为已经很过去了，但是现在又有一种复古风潮，新电子时代，所以在听过去的那些埃瑞克塞拉的这些作品，我觉得哎，好像那个潮流又回来了。叫做地下铁，还是伊莎贝尔·阿加尼的丈夫他来饰演，然后还有阿加尼。当时呢，这部电影是1985年的电影。我觉得可能爱听古典流行的朋友不爱听这种电子音乐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切换一下，来到纯美经典的《马格女王》。选择电影《Margaret》